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75集，云建威没打扰他学习，和齐峰坐电梯走了。天冷，齐峰没骑自行车，就在图书馆最近的食堂吃饭。他下午要上课，把云建威送到宿舍楼下，叮嘱他晚上不要一个人出门。 现在天黑得早，晚上想出去玩就叫上我或者同学，别一个人。 哥，我18岁了，而且这里是大学城。 18岁还小呢。 云建威服了他哥了，18岁还小，那多少岁才算大人？还是说不管他多少岁，他哥都把他当小孩？那也太恐怖了。云建威在心里碎碎念，回到宿舍，心想难怪不和他谈恋爱，根本没拿他当一个成年人。云建威兀自在穿衣镜前照镜子琢磨，虽然个子不算高，但是瘦瘦的也有肉，皮肤还这么好。 你干嘛？ 于浩摘下耳机奇怪看他。 终于深深地爱上自己了？ 云建威随口道。 我被纳西索斯附身了。 两人平时会突然讲一些很冷的笑话，弄得另外两人总是很费解。 哦，难怪你都不谈恋爱。美少年纳西索斯有众多追求者，却自负地拒绝了爱慕他的少女们，每天对影自怜，最后掉进河里死翘翘。 如果他能随身带一个镜子，应该会活到现在吧。 你俩又开始了。 旁边冯世佳笑他们。这时宿舍门打开，田东东回来了，他看到云建威和他打招呼。 建威，好久没见你中午回宿舍了，你现在是大忙人了？ 也没忙，就去艺术团排练玩。 社团是不是都抢着要你啊？你长得这么帅，又会唱歌，肯定有人追你吧？也不和我们分享一下？ 微微纳西索斯附身，不谈恋爱的。 哦，哎，你们英语4级都刷题了吗？马上就要考了。 我这几天一直在寝室奋笔疾书呢。 哎，我都没时间刷题，卷子也没做。哎，算了，到时候能过425就行。 云建威心里冒出个问号，没说自己在图书馆看见他的事。田东东又问云建威。 哎，建威准备的怎么样？ 我考600分没问题。 于浩扑一声，冯世佳马上给他鼓掌。 微微牛啊。 田东东也笑着对他比了个大拇指，总算没再找他说话了。12月英语4级考试结束，很快新年即将到来。云建威在今年年末参加了学校的圣诞晚会和元旦晚会。30号那天，和艺术团的学长学姐们团建到晚上1点，宿舍都关门了。一群人要去酒店开房通宵打牌，云建威也兴冲冲要跟着去，被出来找他的齐峰截胡抓走，单独在一家宾馆开房。云建威睡到了第二天中午，中途还被他哥叫起来吃了个早饭。齐峰上午给他喂了早饭后，去他的寝室给他收拾好行李，回到宾馆等云建威睡醒起床，迷迷糊糊跟着他坐上回家的高铁。齐峰把云建威送回家后就回了老家。云建威一回家就少爷性子尽显，东西一放下什么都不管，去厨房拿一堆吃的喝的，进小书房看电影打游戏。他给沈金念打了个电话，沈金念找了份打工兼职，元旦不回家。 房子现在是奶奶的儿子他们家住，我回去了也没地方睡。 你奶奶没把房子给你啊？ 遗嘱里是说给我了。 那他们什么意思？抢你东西？ 我不是亲孙子，是我奶奶捡回来的，这房子本来也应该是他们的。 遗嘱是有法律效力的好不好？而且你从小和你奶奶一起长大， 和他亲孙子有什么区别？ 是这样没错，可我不想和奶奶的家人计较什么。奶奶生前很爱我，把我养大，这就够了。有时候什么都没有，也挺轻松的。 云建威哑口无言，只好不再说什么。沈金念总是对任何事都不在意的样子，有时候云建威甚至觉得他比齐峰都无欲无求，已接近一种破罐子破摔的状态。什么都没有，真的会觉得轻松吗？人是社会性动物，如果一丝牵挂也没有，又该如何留在这世界上，而不会像一片轻飘飘的叶子随风而逝。临安的冬天冷静骨子里，风呼呼地在窗外吹着。元旦这天早上，云静薇窝在床上睡觉，家里很安静。她的房门被轻轻敲响，门外响起云洪洲的声音： 薇薇起床了吗？ 云建威动了动，迷迷糊糊打了个哈欠。 哦，怎么了？ 哎呀，有件事想和你商量，下来聊聊吧。爸爸买了早饭。 云建威只好爬起来下楼，他爸坐在餐厅桌前等他，桌上的早餐还热着，是他喜欢吃的小馄饨和水晶烧麦。云建威坐下吃早饭，摇起小馄饨吹吹，问他爸： 有什么事要和我说？这么正经。 云洪洲笑了笑。云建威上大学后有空就跑回来看他，喜欢给他发消息打电话找他聊天。云洪洲开口，声音温柔： 微微长大了，是不是长高了点？ 我现在175啦，长了2厘米。不过我哥也长了2厘米。哎，他到底为什么那么能长？ 云洪洲没说话，他似乎在思考什么，看着云建威一口一口吃馄饨，吃的碗里差不多见底。 微微啊。 嗯？ 你妈妈出狱了。上个月回的临安。 云建威动作一顿，抬起头看向云洪洲，云洪洲也看着他，目光沉静温和，还有些复杂。 他想见你。 云建威低下头没说话，嘴里慢吞吞咀嚼： 你们已经见过面了？ 见过一次，他本来想去绅士找你，但是怕打扰你上课，他知道你考上 S 大，很高兴。 云建威吃不下馄饨了，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堵住，胀起苦涩的稚闷感。他深吸一口气： 行，什么时候见面？ 中午，云后露出一些太阳，云建威裹着件白色棉袄，跟着他爸在小白楼门口下车。他两手揣着兜，低头看着地上深色的地板砖，眉头难得轻轻锁着，不发一言。包间定在3楼，父子俩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两人来到定好的包厢房间门前，云洪洲推开门，云建威跟着走进去。他的腿有些僵硬，但他装作自然的样子。偌大的包厢里只有一个人。云建威抬起头，就看见他的妈妈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怔怔看着他。云建威也愣了，他看着自己的妈妈，第一感觉不是别的，竟然是强烈的感到时间仿佛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女人还是那么美丽动人，气质万千，好像这么多年来他并不是在监狱度过，而是短暂的离开他们，去了一个未知的空间。